以最高人民会议议员、外务省副相朴明国为团长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结束在柬埔寨举行的亚洲议会会议第九届大会日程，12月6号乘飞机回国。大会上，团长作讲话，介绍朝鲜人民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成就，并表明了朝鲜政府关于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立场。大会通过了一项有关建立有效的和平保障机制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决议。大会期间，代表团拜访柬埔寨国会主席，还会见亚洲议会会议总干事，并进行了交谈。